第138集，那我们算什么？温小辉的手顶着洛伊的胸膛，慢慢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。他双目炯炯，直视着洛伊。 洛伊，不可能的。你怎么还是不明白？除非时光倒流，你从没骗过我。否则什么都不可能。你想要我留在你身边，我没别的选择。你想做，我奉陪。你想让我怎么样，我通通都能答应。只要你变成为我的亲人朋友。但是我们之间只能这样，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不可能回到从前。 那我们算什么？ 算什么？你说算什么就算什么，男朋友、炮友、包养关系，随你定义。洛伊，你有本事，我服你，我任你处置，但你唯独管不了我的心。咱们都现实一点，凑合过吧。 说完他再次翻过了身去，不想再看洛伊的脸。洛伊看着温小辉生冷的背影，用力握紧了拳头，指关节发出咯咯的声响。他以前不知道温小辉能如此决绝心狠，现在他领教到了，用满心的创口。两人一夜无眠，却没有再说过一句话。温小辉睁着眼睛熬到了天明，勉强爬起来洗了个澡，准备去机场接机。洛伊也起来了，沉默地为他挑好衣服，做好早餐，让司机送他去机场。临出门前，洛伊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。 如果我能对你好10年、20年、一辈子，你有一天会不会原谅我？ 温小辉平静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走了。目送温小辉的身影消失在了车里，洛伊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他低沉的嗓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。 我需要你去做一些事。 他没有耐性等那么久，他迫切地想要看到温小辉对他重新展露笑颜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 一会儿见了我妈，一定要配合我说话。我妈现在过得很好，不要让她为我担心。 罗瑞闷闷地点点头。温小辉揉了揉她的小卷毛。 你也不用为我担心。Baby, 我听你的。但是你可不要逞强。 放心吧，你忘了吗？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找大款包养，现在不是实现了吗？多好啊。 罗瑞勉强笑了笑。飞机降落了，温小辉等在出口处望眼欲穿，终于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出来。 妈！ 温小辉大叫一声，眼眶顿时湿了。他冲了过去，用力抱住了冯月华。冯月华也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狠狠捶了一下他的后背，接着就在他怀里哭了起来。 妈，好想你，我好想你。 温小辉闻着他头发的清香，感受着他熟悉的体温，心里的委屈、憋闷、痛苦再也压抑不住，统统顺着眼泪流淌了出来。 你这个小王八蛋，事先什么也不说，说走就走，你哪里像是想我呀？ 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。 温小辉的眼泪流了满脸，心里无法形容的难受。他拥抱着世界上最亲密的人，却甚至不敢也不能说一句实话。 他心里有那么多的委屈和苦闷，却不能跟小时候一样向自己的母亲撒娇抱怨。以前天大的事好像父母都能解决，长大了才知道越大的事越要自己扛着。冯月华又重重捶了他两下，把脸埋进了他的肩窝，肩膀剧烈抽搐着。罗瑞在一旁也红了眼圈。温小辉低声安慰冯月华好久，三人才离开机场。上了车，冯月华擦掉了眼泪。罗瑞，不好意思啊，失态了。 阿姨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 妈，这次我哪儿都不去了，我不走了。 你跟洛毅现在是怎么回事？温小慧了解冯月华的性格，什么事都直来直去的，因此尽管这个问题再难以启齿，她也回避不了。她低下了头。 妈，我跟他和好了。 你说什么？温小辉尽量做出轻松的表情。 我们之前有些误会，我跟他赌气，不想被他缠着才去彭城的。现在误会解开了，我们就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温小辉感觉脸颊火辣辣的，他舔了舔嘴唇。 妈，我现在很清醒，我们毕竟是有感情的。在我瞒着你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们把对方当家人，后来又……总之，之前有过很多次误会，现在我打算跟他再试一次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觉得讽刺。这些话，恐怕是洛伊最想听的，也是他面对亲人朋友唯一能说的，偏偏却是谎言。他倒希望是真的。他希望他和洛伊之间只是有一些误会，而不是解不开的怨恨。冯月华呆呆地看着温小辉，神情复杂的难以形容。我管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 妈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你别为我担心了。 冯月华闭上了眼睛，靠在座椅上，满脸的疲倦。温小辉又心疼又内疚，轻轻给冯月华按着太阳穴。冯月华沉默了良久，才睁开眼睛。你让他来见我。温小辉的手僵在了半空中。 妈，这个就…… 你不是要跟他好吗？你跟他谈了这么久，不该带回来让我见见吗？温小辉咽了咽口水，饶是再伶牙俐齿，在冯月华严苛的目光下也无法反驳。罗瑞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，大气都不敢喘，额上冒出了冷汗。他其实和温小辉一样，小时候是有点怕冯月华的。虽然冯月华对他一直很好，但他的强势和泼辣一直存在于他成长的记忆中。 好， 就今天。 妈，你刚下飞机，先休息一下吧。 我不累，你今天就叫他过来。冯月华扭头看向了窗外，不再说话。温小慧紧皱起眉，犹豫着掏出了手机。他反复要求洛伊不准出现在冯月华面前，没想到冯月华却主动要求见面。两人见面之后会发生什么？冯月华那么敏感锐利，会不会发现他的隐瞒？他已经不敢多想了，手指轻颤着给洛伊发了条短信，让洛伊下午三点来他家。回到家里，冯月华去洗澡了，温小辉和罗瑞在厨房做饭。 阿姨要见洛伊，会不会有问题？ 应该没什么吧，我妈也不会吃人。 罗瑞若有所思地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你看上去很紧张。 有点吧，我妈问你什么你都不要乱说。 你指什么？ 如果我妈问你我们相处的怎么样，你就说好就行了。 你要我跟阿姨撒谎吗？我没让你撒谎，我们现在确实不错，你也不要瞎想。 啊，好吧。 温小辉低头切着菜，不敢和陆瑞对视。 李大哥。 温小辉的手一抖，刀锋划过手指，顿时见了红。陆瑞忙把他的手放在水龙头下冲洗。温小辉烦躁地抽回了手。 没事，李大哥怎么了？你真的不打算再和他联系了吗？你那天太伤人了，不联系了，对彼此都好。可是你别啰嗦了行不行？ 温小辉胸中升起了一股邪火，狠狠将菜刀砍在了菜板上。罗瑞被吓得一抖，眼圈立刻红了。温小辉顿时就后悔了，可话已经说了出去，怎么都收不回来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发神经了。 罗瑞低下头，用洗菜来掩饰尴尬。温小辉突然意识到，他和罗瑞的关系也不像从前了。他知道罗瑞在怀疑他说的话，怀疑他和洛毅的关系。罗瑞是单纯的，但是不傻。相反的，他的心思非常敏感。两个人之间的爱意是藏不住的，同样，硬要装也装不出来。罗瑞恐怕早就看穿了他，只是他自己不承认。自己的隐瞒和欺骗对于罗瑞来说是件多么伤心的事，他完全可以想象。建立信任需要长期的坦诚，可毁掉信任只要一瞬间就够了。罗瑞一定非常失望。一想到这里，温小辉就难受的胸口发痛。陆毅究竟要从他生命中夺走多少东西才肯罢休呢？做好了饭，三个人围坐着吃了起来。他们都默契的没有提起洛毅，而是聊了聊分开的近两年时光。温小辉静静地听着冯月华说起在美国的生活，他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微笑让他感到无比的欣慰。吃完饭，他们在客厅聊天。温小辉不住地看着时间，愈发的紧张。下午3点，门铃几乎是准时响了起来。